升每一天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讲到凭借征服三国、生擒三国元首的战绩，苏定方达到了名将的巅峰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苏定方还会继续书写自己的传奇。平定百济一年之后，皇帝李治将重点打击对象锁定了高句丽。这个高句丽曾经让杨广抱恨终生，也曾经让李世民懊恼不已。现在李治准备啃一啃这块难啃的骨头。或许是受到接连不断的利好消息的冲击，李治居然萌发了驾驭亲征的念头。他委任苏定方、切必合力、任雅香、萧四业分别担任四个方面军的行军总管，而他自己准备亲自担任全军统帅。这时候武则天站了出来，上书极力劝阻。李治也是一时心血来潮，想想武则天说的有道理，御驾亲征也就是说说而已，过过嘴瘾呗，便不见下文。征战高句丽还是要靠苏定方这些名将。显庆6年8月，苏定方率领海军横渡渤海海峡，连战连捷，一路高歌猛进，包围了高句丽的首都平壤。然而高句丽并不好打，首都平壤已经被包围，但是想要攻克难度却非常大。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一面率兵坚守，一面派自己的儿子渊盖南生率领数万精锐坚守着鸭绿江，务必将唐军挡在鸭绿江边，避免与苏定方形成合围之势。在渊盖南生的抵御下，唐军的抢行登陆没有成功，战争一时陷入了僵局。这时候切必合力赶到了，眼看着渊盖南生的层层防御，也是干着急没有办法。这时候老天开眼了，气温骤降，鸭绿江结了冰。就这样切必合力 不需要坐船摆渡过江，只需要踏着厚厚的冰层就能够冲向对岸。形势就这样一下子逆转，唐军踏着鸭绿江上的冰层向渊盖南生的江防部队发起了冲击。天险已经不存在，高句丽军队根本挡不住唐军进攻的冰封，切必合力乘胜追击，连追数十里，30,000高句丽士兵倒在了唐军的刀锋之下，剩下的全都投了降。如果契必合力乘胜进军，便能够与苏定方形成对平壤的合围之势。然而就在这时候，李治的诏书到了，居然让契必合力的大军班师回朝。李治究竟是怎么想的？直到今天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。总之吧，契必合力没有能够继续前进，而是掉头返回了国内。高句丽境内的征战便进入了焦灼状态，双方交战互有胜负。沃举道行军总管庞孝泰在朝鲜河井江与高句丽军队进行了一场血战，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，庞孝泰与他的13个儿子全都战死，最终这一路唐军大败。此时在高句丽境内占有优势的只有苏定方的部队了，然而他们也遇到了难题。尽管已经将平壤团团围住，但是攻城并不顺利，几个月下来都没有进展。就在这时，天空又下起了漫天大雪，形势对苏定方更加不利了。这样的大雪对守方有利，对攻方却非常不利。没有办法，苏定方只能班师回朝。远征高句丽就这样不情不愿地结束了。苏定方心有不甘，总有一天他还是要回来的。或许是上天不让苏定方过于完美，从此之后他与高句丽再无交集。灭国高句丽在不久之后将由唐朝的另一位名将完成，而苏定方却在唐朝的西线战场上终老。从高句丽撤军之后，皇帝李治将苏定方从东线调往西线，出任唐朝西征远征军安吉大使，统御西征各军，同时安抚吐谷浑各部，防御对唐朝虎视眈眈的吐蕃。在安吉大使任上，苏定方依然上演着名将传奇，曾经创下以8000唐军大破吐蕃100,000大军的佳绩，一仗打得吐蕃100,000大军只剩下8000。然而皇帝李治的目光牢牢地锁定在高句丽身上，身处西线的苏定方渐渐被边缘化了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李治已经将苏定方这个名字淡忘了。乾封二年，即公元667年，苏定方在军中去世，享年75岁。病逝的消息传到了长安，李治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，直到这时候他才想起来已经将这位名将淡忘很久了。李治便将怒气发泄到那些大臣身上，他埋怨道，苏定方于国有功，应该褒奖追赠，你们居然没有提醒我，以至于没有让苏定方享受他应得的哀荣，一想到这一层，朕就不免有些伤心。于是李治下诏追赠苏定方为幽州都督，谥号 曰庄。根据世法，圣迪克强为庄，对于武将而言算是褒美的谥号。屈指算来，苏定方60岁前平平淡淡，63岁一战成名，68岁达到了人生顶峰。孔子说三十而立，放在苏定方身上需要乘上一个系数二。无论早也好晚也罢，大器晚成的苏定方还是在唐朝的功劳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虽然在后世的名头没有薛仁贵响亮，其实有唐一代，他的功绩比薛仁贵大得多了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说完苏定方，我们再来说薛仁贵。这位白袍小将在中国的知名度实在是太高了，写唐史不说薛仁贵那是不可能的。论战功，薛仁贵并没有苏定方大，那为什么薛仁贵在后世的声名要远远高于苏定方呢？主要因为两点。第一，是薛仁贵单兵作战能力在苏定方之上。第二，是薛仁贵的人生充满着传奇。薛仁贵之于苏定方，如同李广之于卫青、霍去病。论战功，前者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，然而论在民间的知名度，前者是远远高于后者的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前者的人生更加传奇。薛仁贵成名于贞观19年的远征辽东，后来又凭借耿耿忠心获得皇帝李治的信任。显庆二年，即公元657年，43岁的薛仁贵被李治推上前台，从此唐朝东征西战的名单上就有了薛仁贵的名字。薛仁贵的单兵作战能力非一般的强，敌兵如果遇上他，那只能自认倒霉。显庆三年，薛仁贵跟随梁建方弃璧合力征战辽东，他匹马单骑冲在了最前面，手里还拿着一张弓。薛仁贵策马高速向敌阵冲去，同时马上张弓搭箭，弦声响处莫不应弦而倒。高句丽阵中也有擅长射箭者，此人此前连续射杀了十余名唐军士兵。薛仁贵一听，哼，来了精神，他准备见一见这个人。在士兵的指引之下，薛仁贵发现了高句丽这名射手，对方同时也发现了薛仁贵，高手过招就此开始。可能是薛仁贵的名声太大了，当他向高句丽射手发起冲锋时，对方居然乱了手脚，慌乱中竟然把自己的弓和箭都掉到了地上。不争气的射手居然在此时手还抽了筋了。薛仁贵直冲而上，手到擒来，将这个不可一世的神射手生擒回到了唐朝大营。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莫非就是这样？这次远征之后，薛仁贵善射的名声传遍了天下，也传进了皇帝李治的耳朵里。为了检验一下薛仁贵的功力，李治从宫中找出了一副肩甲，对薛仁贵说道：古代名将养由基擅长射箭，能一下射穿7层盔甲， 我不太相信。今天你来射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射穿五层。薛仁贵一听，抬手就是一箭，肩甲顿时破了一个洞。哼，别说五层，七层都洞穿了。李治被这个洞惊着了，连忙又让人找出了一副盔甲，赏赐给薛仁贵。虽然这副盔甲薛仁贵也能够射穿，但是穿在他的身上还是安全的。毕竟当时除了薛仁贵，再无能射穿七层盔甲的人。穿着李治亲赐的盔甲，薛仁贵再次踏上了远征之路。这次远征的对象是铁勒九姓部落，他们聚集了10万多人向唐朝挑衅。平定这次挑衅，薛仁贵只用了3箭。两军对阵，铁勒九姓部落挑出数10名精锐战士向唐军挑战。薛仁贵端坐马上，冷冷地看着，抬手啪啪啪，1箭2箭3箭，1箭1个2箭2个3箭3个，剩下的数10个人全被薛仁贵镇住了，纷纷下马请降。薛仁贵嘴里吐出了2个字：坑杀。3箭之后，铁勒九姓部落闻靴丧胆，纷纷退去。薛仁贵渡过沙漠，攻击残余，生擒铁勒九姓部落亲王3人，然后班师回朝。从此军中流传了一首歌谣：将军3箭定天山，壮士长歌入汉关。此后薛仁贵远征辽东，斩获颇丰，皇帝李治亲自写信以示慰问，薛仁贵的声名达到了人生的顶点。就和关羽一样，薛仁贵是人不是神，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时候，但是也有交战不利走麦城的时候。薛仁贵的麦城在大飞川。咸亨元年，即公元670年，吐蕃入侵，薛仁贵作为远征军统帅前去征讨。这次远征，李治给他安排了一个副手，名叫郭代峰。郭代峰心高气傲，自然不愿意屈居薛仁贵之下，而且出征之前他与薛仁贵平级，而出征之后他却需要服从薛仁贵的领导，这让郭代峰非常不情愿。大军抵达大飞川，即今天的青海湖以南，在这里略作调整，然后将兵发乌海。考虑到辎重众多，远征不利，薛仁贵安排郭代峰在大飞岭上安营扎寨，留下20000人保护辎重。薛仁贵自己亲率精锐骑兵追击吐蕃，寻求决战。交代完毕，薛仁贵率部先行，果然与吐蕃一部遭遇。薛仁贵将敌兵击溃，俘获牛羊10000多头，然后驻扎到乌海，等待郭代峰的到来。郭代峰来了，带着全部辎重而来，他没有听从薛仁贵的安排，居然就像老鼠搬家一样，将全部辎重从大飞岭搬到了乌海。眼看离乌海城只有一步之遥，意外发生了。20万吐蕃大军向郭代峰发起了攻击，唐军全部辎重居然落到了吐蕃人的手里。薛仁贵都快崩溃了，他没想到郭代峰这位名将之后居然跟自己唱了这么一出反调。然而崩溃也没用啊，辎重已经落入了敌军之手，乌海一座孤城无法抵挡吐蕃进攻。薛仁贵考虑再三， 率军离开乌海城，返回大飞川驻扎。人到了走备孕的时候，喝凉水也塞牙。就在薛仁贵人困马乏、粮草不济的时候，吐蕃人又来了，而且一下子来了40万。名将薛仁贵就此败了，大飞川就是薛仁贵的麦城。惨败之后，薛仁贵和吐蕃大将议和，双方各自收兵，西征以惨败收场。因为这次惨败，薛仁贵被开除官职，再次成为一名白丁。这一年薛仁贵56岁。时隔25年之后，薛仁贵又回到了白丁的起点。此后薛仁贵又经历宦海沉浮，曾经出任过吉林道总管，经略高句丽，也曾经被贬出长安，迁徙相州。开耀元年，即公元681年，皇帝李治又想起了薛仁贵的好，再次召见，说了一番肝胆相照的话。当年九成宫遭遇洪水，没有清，朕就成了鱼了。后来清北伐九姓，东击高沟，汉北辽东如今都遵从大唐的领导，这里面都有清的功劳。清虽有过，朕岂可相忘。有人说清于乌海城下贻误战机，致使失利，朕所恨者唯此事耳。今西边不进，清岂可高枕相议，不为朕指挥耶？薛仁贵听完无言以对，君恩至此，为臣者只能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随后薛仁贵官拜右领军卫将军，检校代州都督，再次踏上远征之路。突厥叛乱的部众听说薛仁贵复出为将，很是忌惮，纷纷逃窜躲避锋芒。这一年薛仁贵67岁。两年以后薛仁贵病逝，享年69岁。在他身后，李治追赠其为左骁卫将军，灵柩及墓地由朝廷一手包办。白袍老将随风而去，后世长留着他的传奇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相比于苏定方、薛仁贵、刘仁轨的名字，大家一定更加陌生，然而他却赢得了中日交战史上的第一战。那么刘仁轨到底是什么人呢？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，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，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。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，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，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，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